刚才呢，他一出场那个，哎，嘿 ，Mr. DJ， 我就一直要 保留这一点。谁在叫我？ 哎， 过年了还没有放假回家。 我有种想法是，能不能把这个 Mr. DJ 这一句能做成我们的这个版头或者片花就好了哈。 嗯，可以啊。然后再收一些大家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你回到老家过年啊，或者之前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们要求大家说，哎，如果你去到某一个海岛，或者说欧洲的某一个国家，你可以在当地拍一段小视频给我们。 对， 就说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嗯、 那么今天马上要过年了，很多人也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也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好不好？如果你回到你的家乡，也可以合家欢乐，哎，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录一小段视频发给我们， 对， 就说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好了，我们做一个合集，在年后发给大家。 你看你就是特别板正，有这种特别对节目好的这种思维。我刚才以为你要 板正，应该怎么说？ 就是我刚才以为你要回家以后看着你的爷爷奶奶，让爷教老头一句这个英语，就嘿 ，Mr. DJ， 然后每个人给我们录一段过来啊。 我今年压岁钱还想要。 好了，这个7:05，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马上要过年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还是不能不关注。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所谓不能不关注的天气状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依然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风力减弱的好天气，气温也是明显回升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应您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 嗯，当然呢，今天呢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当然呢，今天的这个下班的时间呢，天气预报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是-1度到4度。另外呢，今天呢白天呢，北京地区呢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持续较好，空气的污染条件指数呢11到2级。啊，风寒预报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呢在5度到-7度之间，就是这个整个的差值哈。白天的风寒指数呢14，感觉很冷，而晚上的风寒指数是5，感觉还是比较寒冷的啊。 还是要提醒您，我们依然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呢，出门要记得多穿一点。 对，天气看完了以后呢，我发现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虽然是阳光普照，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大，风还是挺大的。昨天呢，我出去以后，这个要说人老先动腿嘛，昨天我出去以后就两个腿冻得瑟瑟发抖哈。 那我虽然腿也冻，可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老怎么办？ 这个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话题，就是共同性。 好了，跟你开玩笑了。然后要冷，大家都一起冷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多穿一点。 对， 那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抱团取暖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来看看签到。 嗯，今天签到第一名周强，第二名董思然，第三名这男人好好这，你们的名字都，他的名字叫这男人好坏，可不是我说的啊。第四名叫恒无君，第五名是小弟。 对，我来看看第六名是7秒的记忆，第七名是 Say Goodbye， 第八名是王欢，第九名刘老五。第十名是生活依旧刘老五，这男人好坏哈、啊，连起来啊！当然呢，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呢，获得了今天的签到的前十名哈。 嗯，今天是周一，很多朋友呢，其实从昨天就开始调整要上班了，所以、刚刚呢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昨天好尴尬呀，一睁眼6:57，赶紧揉揉眼，准备抢我们的签到。 对， 后来发现说，哦，周天是没有攒音乐秀的，可是没有攒音乐秀的周天还要上班，好不适应啊。 对，但是他说到的。我觉得最尴尬的是，结果不但没有抢到前十名，还没有等到你们俩，关键也没有抢到前十名。 我觉得我们俩还蛮重要的，就是每天早上的话会伴着大家一起去上班。那今天呢，依然也要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互动方式啊！马上要过年了，咱们其实这几天聊的话题都跟年有关系， 没错。 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过年该买的东西差不多都买的比较齐备了吧？ 对， 都准备好了，因为也就再过个2-3天就已经要。再开始过除夕包饺子什么的了，所以想问问大家，今年都置办了些什么年货？像我还没有开始买的，所以就也给我提供一些参考，看看大家都买了些什么，最好是有点新鲜感的，给我们启发一下思路。 对，什么年货？你最近置办了什么年货？包括你自己家里置办了什么年货都可以。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工作忙，可能家里置办年货，但你看，哎，看起来很有意思，很新奇，跟我们大家来说说思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还有两天嘛，启发一下思路，看看让别人也去买点这种年货，对不对？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 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当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春节这期间的这个出行状况了。交通部门最近预测呢，各交通场站周边的交通压力将在本周达到高峰，大型的商圈、批发市场以及超市、综合性的餐饮娱乐区也在节前成为了交通的热点。 晚高峰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相信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预计本周呢，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流量比较上升，晚高峰下午5点到晚上8点的时候交通压力比较突出。 嗯， 刚刚有问大家哈，过年都置办了哪些年货？最近因为买年货的人特别多，所以像朝阳大悦城、凯德茂、三里屯、太古里这些餐饮购物于一身的热门购物中心，客流量跟车流量都是增长比较快的。 嗯， 周边道路也比较容易出现堵车。 三里屯、太古里去购办年货，这还挺高端的啊，感觉啊。 买新衣服啊， 买新衣服，对，有道理。今天呢，当然呢，地坛庙会周边的车辆呢也是增加比较明显的，北二环和平里西街、雍和宫大街以及安定门外大街也是非常突出的。2月16号，也就是初一，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呢将采取禁止车辆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大家一定要关注好了啊。 对，还有在春节之前呢，京藏高速、京津唐高速、京港澳高速这些进出京的双向也比较容易出现堵车的状况。 嗯，马上过年了啊，这个其实呢，大家估计马上要去办办年货，还有很多的朋友叙旧的时间也马上要到了哈。 对，刚刚发现了，就这些比较容易堵的商圈其实都是集购物还有餐饮于一身的。 嗯， 所以呢，年前跟自己的好友聚一聚，两个女人在一起会谈些什么呢？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来自于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啊，金海心和蔡淳佳两个人在一块儿能够唱出什么样的感觉来？我想这首歌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哈。两个人女人在一起会谈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男人吧，恋情啊，肯定就是这些话题了。但是过年期间还是会聊一聊。哎，你给家里买了什么东西？给自己买了什么样的新衣服啊？ 对。 所以女人之间呢，就话题你可能不能拎出来看，一看就是比较没有营养的，也比较。 但是加在一块儿感觉比较有意思哈。 但是我们聊在其中的时候是非常 很嗨的呀。 对对对，特别的快乐。所以想来看看大家今天都置办了一些什么样的年货哈。 对，我们来看一下。太子呢，就是一看就是居家好男人，说早啊，周六呢去年货大集买的虾还有鱼还有花生瓜子，年年买的都差不多。太子这个其实是引吐槽，说你们还让我找点新意，这年货嘛不是 每年都差不多嘛，对不对哈？ 对，非常基础的年货，但是每家都要备一些哈。说句心里话，也说了，过节嘛就是给闺女买新衣裳，这是最重要的。 哎， 好爸爸， 好爸爸非常好啊！我有一个好爸爸。这个过年呢，买什么年货？我自己现在暂时想来，好像也无非是糖瓜子儿之类的一些东西哈。 哎，但是你要提到新奇的，我会觉得说今年我还有一点心意，就 比如说， 因为每年回家的时候可能都会给父母包红包。后来我觉得其实父母现在他们不缺钱，但是你要逼着他们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今年我自己用了的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给他们买了，比如说给爸爸买了电动牙刷。 我以为旅行青蛙。 我爸爸养我还不够，再养一个旅行青蛙跟我争宠，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电动青蛙，不是电动青蛙，电动牙刷，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尤其听说对保护老人的牙龈是很有好处的。 对，然后我给我妈呢，就是买了各种色号的口红，一共五支。 啊，哇！ 因为我妈习惯性的是用完一支再换一支，我想给她就提供多种选择，你知道，就是 太厉害了。 女孩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支口红？其实就是每次在涂的时候会有一种哎选妃子的感觉。哎，我今天宠幸哪一支呢？ 但是我觉得，你看，妓女还能够根据老爸老妈的不同的需求来给他们来做私人定制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孝心，我觉得在这个给他们做伴手礼或者做年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以我是不是给旅行青蛙养的值？ 你这个养的值，而且你还没花多少钱，你都不用提供你三叶草，对吧？ 这说没有花多少钱，我爸我妈可能待会儿会来吐槽你。 这个事儿还是不一样的啊。好了，希望今天呢，大家把这个过年都准备置办了什么年货，包括有点心意的，希望静瑜这样啊，跟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啊。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春节期间大家准备出行的一些交通的状况。刚才说到了这个地坛、龙潭的两大庙会嘛，包括呢西城的白云观、大观园以及琉璃厂和石景山的八大处、石景山游乐园、雕塑公园、房山的龙门生态园、韩村河公园、通州运河文化广场等等这些地方呢，都会举办庙会活动啊。所以呢，交通情况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对，在咱们北京呢，初一和初五前往雍和宫啊、八大处啊、潭柘寺啊、红螺寺这些地方去进香祈福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容易造成周边的道路交通拥堵。如果您也有在初一和初五去进香祈福的计划呢，可以提前做小一些打算。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re not trying to change me, even though I'm crazy.When it's all too much, then you take me home. Wearing no makeup, think I'm beautiful. And when I mess up, you let me be me.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body smarter, someone prettier who works a little harder, someone that who ain't afraid to take it farther.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ain't really worth it, then you say I'm perfect. I know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body betterJudge me when I make it hard to love me. When it's all too much, then you take me home. Wearing no makeup, think I'm beautiful. When I'm all messed up, you let me be me.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body. somebody smarter, someone prettier who works a little harder, someone there who ain't afraid to take it farther.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ain't really worth it, then you say I'm perfect. I know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body better, someone easier who's got it all together.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ain't really worth it, then you say I'm perfect. Harder, someone that who ain't afraid to take it farther.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ain't really worth it, then you say I'm perfect. I know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body better, someone easier who's got it all together. And every time I feel like I ain't really worth it, then you say I'm perfect. Perfect 来自于 Ali Brook 以及 Topic 啊，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非常惊艳的作品啊。当然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跟黄老板 Ed Sheeran 的那首歌曲撞名了，但是这次呢我站 Ali Brook，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加惊艳一点点啊， 完全风格不一样啊。比如说那样一首同名的 Perfect， 然后黄老板也邀请了Beyonce 一起合唱过一个版本，也是盘踞在 Billboard 的榜单很长一段时间的啊。 对， 但前一段时间刚刚是被 Camila Cabello 给拉上马了。 对， Camila 最近呢是那开玩笑，我觉得是风头正劲，所以呢今年是不是还是黄老板的 Ed Sheeran 的 Sheeran 年，就看他后面的这个作品有没有什么爆发力了哈。当然呢我觉得除了他最近的歌曲的爆发力呢，最近春节档的这个电影也开始迎来一个大爆发的感觉哈。 对，本周打响啊，很多观众都已经很迫不及待了，提前开始买好了预售票来坐等自己比较喜欢的电影。因为今年的春节档呢，大家看了一下就号称说整体质量还都算比较高的一个春节档。 对， 两部小成本影片自觉退出了竞争， 自觉退出哈， 确实竞争压力太大了。其实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 好， 大年初一公映的影片只剩下六部，但是部部都比较有竞争力，比如说 《 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都是之前已经有前作的。 对， 然后呢现在是推出了续作，而且风头正劲。 对，另外呢像《西游记女儿国》也是有前作的，而且这是第三部嘛，对吧？《红海行动》呢实际上这个撤侨这个内容我觉得有点暗合去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热的这个《战狼二》啊，其实都是这个在海外我们的耀我国威的这种电影，很明显还是会吸引很多的观众到影院去观看的哈。 还有这个德云社的电影《祖宗十九代》，以及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的《熊出没之变形记》，这六部其实每一部都比较有看点，所以大年初一这一天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3亿，只是预售的额度已经超过了3亿， 就是那天已经卖出去票子就有3亿了啊，多可怕！初步显现出了这个观众的观影热情，预计呢大年初一的单日票房大盘将会突破10亿元，也成为了业内共识。哇，太可怕了，那天有这么多人去看电影啊。 六部影片谁会成为初一那一天哈逆袭之后的这个票房冠军，取决于是否在整个春节长假期间他们能够以这种比较过硬的影片水准来调动起覆盖面最广的观众群。 是的，所以呢这一天初一这一天你准备去看什么电影？ 我想看《捉妖记》。 捉妖记， 对，因为前一部的时候已经还比较惊艳了。 是，所以前两天我们也听了《捉妖记》的这个上一首歌曲《什么鬼》，这次呢我们还听到的是什么歌？ 我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想但是你。无聊的话题背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遥望，我们曾傻啦啦的讲过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动，多年后我们是否依然是那一个你那一个我，当岁月 首歌曲都在寻找耳朵，每一颗寂寞的心还是寂寞，每一次你都不 来自于五月天的什么歌，然后呢我刚才说另外一首歌曲的叫什么鬼， 你说的是什么鬼 那实际上叫什么啊？ 什么什么、啊、是邀请卓令来演唱的什么什么，也是捉妖记的一个主题曲，这次也是找到了五月天，很下血本哈，你像卓令跟五月天啊都来为这部影片背书，也是在大年初一会上映的。 对，所以呢大年初一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捉妖记二。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春节我准备去置办什么年货，最好是有点新鲜感的啊。周宇呢说一定要买山楂球，我刚买了啊，酸甜软糯根本停不下来，非常开胃，吃完就满头大汗。 哎，特别好吃，知道在我们西安那边是管这东西叫糖雪球 啊。 啊，对，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买一堆，特别冷的时候你看嘴里塞一个，边吃特别酸又特别甜， 对， 然后就感觉特别有这种过年的乐滋滋美滋滋的感觉。 哎，大家有什么更多的新鲜的春节的年货不妨来告诉我们。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过年八天乐，每天流量免费2小时，快发送短信2018到10086，帮您放心守岁抢红包。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BAD 的爱情公投，有很多音乐长河当中的一些遗珠之憾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 BAD 的这个组合呢没有大火特火的这种感觉呢，我觉得可能算是生错了时代，因为如果这些超前的专辑拿到现在来的话，真的算是每一首都好听的一种典范啊。 我觉得郭鹏就是我们攒音乐秀的汪峰老师啊，专门给大家剪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没听过的但是又特别好听的歌曲哈，翻出来给大家的歌单当中加一点新料。 好吧，反正汪峰老师的这个料我们一会儿也会爆，因为上周呢他这个歌唱的还是很好听的，所以你说我是汪峰老师我就欣然接受了吧。 你绝是欣然接、好吧，来看看大家听歌哈，因为我经常的时候会在手机 app 当中就是下，有就避免给他们打广告的嫌疑，我会下一个 app， 但最近发现一个不够用了，因为我保存的好多歌已经变成了暗灰色，就点不开了。 是是是， 就是这个版权问题嘛，所以大家其实最近听歌都会发现，哎，特别不方便。我可能要下两个音乐 app 才能够把自己比较喜欢听的这些歌手集合起来。 你下两个，我每次都下三个左右。就几乎一网打尽、 所以你是早音乐社的汪峰老师吗？你还有很多我们没听过的歌啊 好，原来这 个 点 就够了， 这点在这儿又连起来了啊。当然了，最近呢这个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呢就网络的音乐版权的合作事宜达成了一致，相互授权了音乐作品表达到各自独家音乐作品的数量的99%以上。 鼓鼓掌鼓鼓掌鼓鼓掌，哎呀太好了，真的是造福广大的听友嘛。而且他们是进行了音乐版权的长期合作，同时呢也积极向其他的网络音乐平台开放他们的音乐作品授权。前天开始，部分去年八月开始就已经变成灰色没有办法点击的歌曲已经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播放了。我的歌单终于可以拉出来又听了。 是，明年估计在重新生成的时候又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歌曲可以选择了哈。啊，当然呢，艾瑞咨询呢最近也在发布了2018年的中国数字音乐消费的研究报告，中国人其实数字音乐付费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哈，而且呢人们已经习惯通过购买会员或者数字专辑来进行消费，更加注重音乐品质。这我们俩之前就聊过， 对， 你会发现有些大歌手很明显的出来的专辑就是有人去买，像张惠妹、周杰伦之类的哈。 所以我就全都，你点的这两个都是我买了 你都买了是吧， 已经养成了这种付费的习惯了哈，确实特别好，有利于养成这种音乐市场的良性循环。 对， 同时呢报告也预测了全球的数字音乐收入2020年将会达到133亿美元。 哇， 其实无论是我们从事这种音乐行业的人来讲、或者说从大家作为音乐作为自己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人来讲，说其实都希望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 对，其实更大的市场会催生更多有这种才能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而更多有才能有这个领域进入这个领域当中以后呢，很多人会发现这种听音乐的感觉风格就会更加多元化。 你自己给自己写了一段绕口令 汪峰老师就得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哈。 这个分众的时代呢，有很多的自己成名的歌手就是通过分享自己的好音乐让大家发现他们的。 对， 比如说接下来这位炸鸡少女阿四。 阿四的风格呢应该是不是很多元，但是真的是一种方式就有1000种一首歌曲当中能够出来，去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不想回家。 专门买着买的千金古画，有卷屋檐将其下海长老之玩耍，大结局被热闹起哄家一堆鲜花，海是无止境的海，我要的宁静总是不难，在遥远的期待中等待、海是无止境的海，关心该怎么缓解尴尬，欲言又止还能找什么形容词表达，为何在意无关痛痒的别人的评价，我要的宁静总是不难，再复杂的目光 来自于阿四的不想回家。当然我觉得他也是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马上过年了，大家还是要回家的，但是一想到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询问，就确实心里压力很大哈。 最近我关注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推出了一篇就人物的速写吧，就叫做那些不想回家的年轻人。其实你看完之后会觉得说还真的挺有道理的，就是家这个地方吧很矛盾，就比如说像阿四他通过音乐来表达，既有不想回家，也有像索性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这种歌曲， 对， 就既对父母表达爱，但是又有一种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 对，回去以后就会被你们问东问西的。所以他是用音乐表达的，那么其他人是不是又会用前两天我们说到那个毛衣，就全身写满了字那种毛衣来表达哈。 我在等音乐秀后花园当中的粉丝圈当中有秀过一件毛衣哈，过年必备，有已经下单了的吗？下单我们来可以一起晒一晒买家秀哈。 是，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当然如果你觉得怕过年回家有点麻烦呢，你不妨让自己的心情先去愉悦一下。朝阳公园的大马戏将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来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行节。这一次的新春版的大马戏呢，是汇聚了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马戏名角、杂技大师、魔术师和舞蹈家啊，非常非常好玩哈。 还有一些肢体表演大师，还有小丑们，小朋友们应该特别喜欢了。在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马术表演者们，他们将带来超高难度的马术表演， 好玩。 还有身怀绝技的动物明星也将轮番上阵展示自己的绝活。 当然呢，狮子和老虎也将在驯兽师的引导之下来表演跳跃、转圈以及站立、大跳等惊险的动作。 我觉得你念到这段的时候已经忍不住想要唱起来了。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是。然后呢，这个萌狗秀呢将会戳中爱宠人士的萌点，这估计要戳中你的萌点了哈。还有这个憨态可掬的黑熊也在这个舞台上一改笨拙的本色，为您来表演单杠、双杠、晃板、跳绳等高难度动作。哇，表演的动作怎么这么复杂，比我玩的还多一点哈。 比你这些你都会吗？ 跳绳我会啊，对吧， 也就只是个跳绳吧。单板、双杠这些的。 对哈，当然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啊。这个朝阳公园的大马戏应该来说在今年呢会给大家来增加一些生活上的情趣。好了，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更多的春节当中有趣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互动，是这个过年当中我们都置办了哪些年货，来告诉我们。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大师，我怎么样去反驳现实点，这社会就这样， 你是怎样你的世界就是怎样。 浩大师，什么是自由啊？ 有能力说不就是自由。 血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ile since you opened up like this You've been quiet and I didn't know these things。I always told you you coul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If you had a problem,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Anything, everything that you want. These are all little things I can't stop. Pull you back so we don't drift apart. Everything, anything that you need. Listen to every word that you speak. All I ask is you don't quit on me. 又是一首带电的歌曲啊，来自于大菠萝以及 Mike Waiters 带来的 Back to Us，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感觉的这种歌曲。当然呢，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最新现身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独立歌手 Mike Waiters， 估计也会成为日后乐坛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啊。 在这之前，我没有听到过阿瑟一首《不想回家》啊，也跟大家推荐了一款毛衣。其实开玩笑了，那款毛衣呢，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发到粉丝圈去跟大家分享，上面写了各种的什么您家儿子最帅，年终奖没有，就不想结婚，没有对象，等等各种各样的，来应付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催婚。 这个太应付了，我觉得连嘴都不想开，直接哎看这儿看这儿就完了哈。 因为每一年都一套啊，而且你知道就是为什么称为七大姑八大姨，就是因为并不是说是老七姑或者老八姨，而是因为有七个姑或者八个姨这种泛指，就人数太多，所以我单纯就写在身上，你看多省事儿，都不用重复一遍遍的回应。 是，但是呢，如果你在日本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光是七大姑八大姨了哈，连政府都开始为你结婚不结婚这事儿来操心了。日本东京的单身男女呢，最近遇到了一次全城范围的持续催婚。东京市政府制作了一段名为《2020年你和谁一起看奥运》这样的一段视频哈。 我能自己看奥运吗？好惨啊！觉得就单身人士都不能看奥运的感觉。 对啊，视频当中的主人公的祖父母呢，在1964年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相识并且结婚。 哇、wow. ！ 但是呢，随着2020年的临近，主人公呢与这个恋人相守携手相约，两年后一起看奥运。而东京政府表示呢，制作这段视频目的是为了增进未婚者结婚的契机啊。 其实也是利用奥运的这股风潮哈，来推进他们这个就是国家的这种单身潮，来赶快就是大家结婚，因为也催生一下这种生育率嘛。因为日本现在的生育率确实也就算比较低了。 非常低了啊！ 对，就这一段视频呢，长是1分钟左右，反复在东京街头播啊， 引起了市民热议，能不热议吗？你不停的给我播是吧？ 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昨天我不是有分享说，我看了一篇文章，就讲说那些过年不愿意回家的年轻人， 对， 有些因为不想回家，所以就定了说，哎，那就是日本比较近嘛，正好7天的话也比较方便去旅行，所以走到日本街头，反复看到这段视频， 太可怕了。 这个世界我逃不掉了。 对啊，这 对单身人士太不善意了。 原来是国内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到了这个日本呢，变成了这个不停的反复在大屏幕上播放了。当然呢，其实确实这个他们的这个人口比例还是挺严重的。统计的数据显示呢，日本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当中，到50岁仍然没有结婚的比例，达到了23%和14%。增加这个短短的25年以内呢，分别增加了3倍和2倍以上啊！尤其呢，以这个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尤为严重哈。 对，去年的日本出生的人口只有94万，整个日本出生人口只有94万，这是创下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所以也不难看出，为什么政府也要借着奥运的东风来推进一下大家赶快恋爱结婚的问题了。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不管从经济方面来讲，还是从社会家庭层面来讲，没有需要结婚的年龄，或者说逼着你结婚不可的因素，只有你需要去结婚和需要去恋爱的感情。 是，千万不要遇到错的人。 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 催婚，然后放这首歌曲，好像显得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氛围有点点消沉啊，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好好来想象一下，或者是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爱情生活到底应该去怎么进行哈。 来来来，想点欢乐的事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过年您都置办了哪些年货。 对， 我们来看看哈，刚刚小春节说买年货我还是更喜欢小时候的感觉，跟着爸爸妈妈去市场买各种红灯笼啊、福娃娃呀、对联什么的，看着一群人围着一个小贩砍价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很热闹哈。 现在没有了，但是呢，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去想想年货，尤其是些更加新鲜或者经典一点点的年货是什么样呢？来，不妨告诉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第一个雅痞诗。 给我做第一，我会特别努力，买了房子更想放放背后的设计，给我一个名字我会特别有意思， 1, 2, 3, 4, 5, 6, 7, 8, 八八六十四，到处都是我的兄弟， 2, 3, 4, 5, 6, 7, 8, 9, 到处都是好东西。第一套阿玛尼，从此生活更美丽，第一辆小奔驰，从此有了新目的，第一个雅痞诗，从这城市有了传奇，早知一切如此，看我会疯开始。读着博士就要翻翻悠悠的杂志，给我做第一，我会帮你决定，不久暂时只要练练强壮的背景，给我一个名字我会带你做自己。 1, 2, 3, 4, 5, 6, 7, 8, 八八六十四，到处都是我的兄弟。 2, 3, 4, 5, 6, 7, 8, 9, 到处都是好东西。一套阿玛尼，从此生活更美丽，第一辆小奔驰，从此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点妹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惊味儿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五

我容易吗？我专门找到这么一首歌曲，因为估计今天听节目的很多人的这种挖儿子都没在家闲着，到处玩去了，所以呢专门把刚才这一首莫艳琳的奔跑吧青蛙送给你们。 我觉得莫艳琳也是一个写命题作文的好手，就觉得在我心中他是男版赵英俊。他应该 男版女版赵英俊吧， 女版莫艳琳 是。 奔跑吧青蛙，最近这个蛙儿子啊，大家养的都不亦乐乎，所以也算是有点蹭热度，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奔跑吧青蛙，到处玩去了，你的蛙儿子回家了吗？ 是8:06，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第三时段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过年了，你有没有空来置办年货？更新七天呢，看到了没有名字啊，比较可怜，他说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休息了，根本没有时间去置办年货，每天都在加班，这不早晨大早晨又开始在上班的路上了哈。 看你多可怜，郭鹏为了同情你，你把今天的互动话题改了，大家有没有空去置办年货？明明不是这个题好吗？ 今天题是什么？你跟大家说一下。 想问问大家，过年你都置办了哪些年货？ 啊，哪些年货？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有创意的想法？比如说像刚才没有名字说他没有时间嘛，我觉得你就可以，比如说通过网络购物啊这样的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对不对？ 现在都可以送到家，但是好多快递现在已经不发货了，哎，还有点惆怅。提前可以去商圈买一些嘛。然后像青青也跟我们说，今天也是给妈妈买了好多的衣服哈。 嗯。 哎，你比如说像说句心里话，说是给女儿买衣服，现在是给妈妈买衣服，其实很暖心，就是有一种就是自己孩子 长 大 了， 对自己赚钱了，然后再反哺父母的感觉。 对，给妈妈买件新衣服，应该虽然呢，估计妈妈也不缺新衣服，但是过年的这件新衣服这个。感觉是格外不一样一点哈， 是也可以带爸爸妈妈去看看好剧，因为我们北京的这个演出市场在春节期间都是非常热闹的 火爆。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人艺的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的剧目和一些售票的信息。 嗯，包括了去年的乌镇戏剧节受到好评的立陶宛的 OKT 剧院演出的契科夫的名剧海鸥，以及呢法国马赛剧院演出的莫里安的名剧可笑的女学究，这两部国外大戏啊，包括呢赖声川导演的曹禺名剧这个北京人和何冰自导自演的法国剧作家弗里德安的泽勒的剧作陌生人，一共四部剧目哈。 虽然根据这个演出的时间，陌生人被放在了最后，但是这一部陌生人却引起了戏迷的广大关注。 嗯， 因为这是何冰自导自演的，而且他是首次担任导演，老戏骨担任导演推出的陌生人，也是翻拍法国剧作家的名作哈， 是 很值得期待。 好剧呢永远不会嫌多，也不怕等待，艺术的感受更多是慢慢浸润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可以慢慢来等，来听韦礼安慢慢等。 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 有谁会害怕你，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

Brave 来自于 Sarah Bareilles 啊，来自于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The Blessed Unrest 啊，当然呢，这是他的首播出的歌曲，有人呢也是质疑他这首歌曲是不是有点抄袭小田姐 Taylor Swift 啊，当然梅梅本人呢是力挺这首歌曲是没有任何抄袭的啊。 嗯，两个人风格很像哈，但是有互相惺惺相惜的一种感觉，自己原著出来自己挺说没有抄袭，没有抄袭， 那就是没有抄袭了，对不对？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啊，啊，当然呢，这个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这种抄袭或者是这种是不是抄袭，这个很难界定。但是呢，艺术呢，我觉得是有这种高下之分的。比如说好的艺术作品的话呢，很多年之后大家还是会非常的津津乐道。比如说像《环太平洋》这部巨制，当时呢在美国的票房是惨败，但来到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影迷是超级喜欢这部片子，不光是这个拍摄效果，包括呢它的这个周边 OST， 它的原声大碟也卖的也是相当的火爆啊。当时 这一次《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也宣布了3月23号将登陆内地和北美同步公映，大家可以同步看到这一部巨制了。这个影片呢是由史蒂文·埃斯蒂奈特执导的，约翰·伯加特、斯科特·伊斯特伍德，还有接下来的人大家比较熟悉了，景甜和张晋联袂主演。 对，当然呢，这个《环太平洋》的二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剧前作10年之后的2035年，关闭了近10年的海底虫洞再次打开，巨型怪兽呢再袭人类，而城市街头呢和海底也是相继出现了怪兽的庞大身影，人类家园呢去遭遇了一个全面摧毁的这样一个危在旦夕的时刻。所以呢，作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希望，由新一代组成的机甲驾驶员和他们再次操纵的巨型机甲会奋力抵抗。这部片子我真的是期待已久了，因为你如果看过第一部的话，你就知道哇，这个特效完全不是盖的，太厉害了哈！ 我更关注的是想看看景甜有没有拿乒乓球拍拯救世界。 为什么拿乒乓球拍呢？ 啊，你不知，我也不知道啊。 好吧，好吧，我估计他应该会做两个扣球的动作，因为毕竟他应该也会操纵一部机甲嘛，对不对？ 好了，3月23号登陆内地影院，《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好，我们来一起期待着这部影片。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曾静雯，《可不可以》。 能不能别太秘密，靠近别向我说明，真实的你别把我蒙孤立。你总是忽远忽近，利用的透不过气，想我不知该从何说起。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笑不笑得快要疯掉，就不能太快跳进圈套，今天从不思考。 可不可以再靠近你一点，再多看我一眼，一直等等等把暧昧情节，可不可以早一点发现，可不可以当你胸口不爽，想你一起等着你，一起等等等早一点发现，这爱情要非常明确， 你要怎么做、yeah. 你明明就已经知道说、在你那时的节目是我、其实已经爱上了你早就、你面上走上前去接受，心的时候怎么就回头、Damn girl 为什么我不懂，难道说爱情那个错误就是来自我轻松，我可不可以 现在是要非常明确。 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十点，悉尼。14点，火奴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哈，就是这个春节当中呢，你准备置办些啥年货，最好是有点新鲜感的。大家呢也都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互动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好不好？ 在路上2018说，一般都是父母来准备，前几天买了一些熟食干果之类的，不过呢现在感觉哈，过节跟过年区别不太大，所以需要专门去寻找年味了。 寻找年味，哎，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妨来设成到底怎样去寻找儿时的年味儿？ 别提前透露，先把今天的跟大家聊完哈。 好 ，Mrs. Blue 也跟我们说起年货，我买了四套红袜子、红腰带， 哎， 因为他们家呢有四个大宝属狗，所以呢今年就提前先准备好了红袜子、红腰带这些东西。 嗯， 哎，我只有本命年的时候会需要准备，就是红袜子这些东西，平常还真没有什么就专门需要买一身。 对对对 哦，我今年买了一整套红色的衣服，打算过年穿。 我们当地的习俗有的时候有一种叫属七的东西，就是说哈，七的整数年份好像也需要穿红色哈。啊，当然呢他自己说有一年呢快递因为着急过，所以呢今年元旦他就采购到家，所以呢祝他们家的这个妈妈家、奶奶家、姥姥家属狗的宝宝们，还有其他的动物的兄弟姐妹们，其实大姑八大姨还有属狗的奶奶们，狗年平安健康，一切顺利啊，送上了非常好的吉祥话哈。 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已经放假了，像 Mr. Do 他说今天是他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下班就回家过年了。 嗯， 从网上买了很多的年货礼盒给亲戚家一家一份儿。 嗯，这个也不错啊，网上买年货，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两天真的好像快递的这个很明显减少了，能不能够按时送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来斟酌的问题啊。彭先生说呢，都放假了，听节目的人也少多了吧，但是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的这个节目的，早安音乐秀，提前春节快乐，谢谢你的祝福，谢谢。 其实今天早上啊，看到有朋友过来问说，哎，你们没有放假吗？怎么还在直播？就觉得好暖心啊。其实因为有很多朋友还没有放假，确实还在上班，所以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会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在整个春节假期呢，也会欢乐大家的春节假期。 对，何况呢，春节期间呢，有这么多的好看好玩的一些资讯，我们怎么能错过呢？继续来看一下啊，《神曲女侠二》将在今年的6月份开机，主角呢仍然是盖尔加朵。另外呢，根据报道，影片呢有可能会命名为《神奇女侠魔幻时刻》。定档呢是在2019年的11月3号在北美公映。明年的颁奖季一定要赢哈！ 神奇女侠啊，盖尔加朵又将重新出装了，特别的期待。六月份开机，2019年11月3号在北美公映。 嗯，好，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来自于张靓颖《第七感》。 是不是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Mr. Man， 黑夜这花里香，你川流不息的感想，每一个希望，你就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Mr. Man， 昨天几点回家？Mr. Man， 有人在等你吗？小小天地城市角落，做你温暖的窝，头顶点点星光散落，路灯陪你唱歌。每年的工作没从时间来惩罚，说说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心中那片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沿高高山岗风吹来的方向，每次笑着流泪，每次失意，每次美好的事落了地心，我多可贵，千千万个小弟在这座城市打剧场，想念心酸的幸福的什么都无所谓。 Mr. Man， Mr. Man， 你能记得住 Mr. Man， Mr. Man， 在时间的冲突能输掉的某些可能，那并不是全部，你拥有的哪怕瞬间也是上天的礼物。对面的空座位还是人来人吧，束手口袋里的梦想还张狂，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是一片汪洋如你眼神的陪着我，渐渐。 哦，什么都无所谓。 这是上周五我们看到的来自于棒了，来自汪峰的演绎啊，他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Mr. Man 啊。刚才呢静瑜说我像汪峰，所以呢本周呢汪峰在当好歌科普员，我听到也是心里暖暖的哈。 啊，不是长得像哈，只是这个行为比较像好歌科普员 行为 啊现场 live 的版本演唱完了之后，满江也是在现场感谢了自己的好朋友满江啊、 哎、 汪峰在现场感 谢了满江 自己的好朋友满江。 对， 这首歌曲叫做 Mr. Man， 其实一语双关哈， Man 就是男士的意思，然后也是满江的自己的 姓名是吧。 嗯，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中国式关系》的主题曲，所以这一次他也是在玩了两期之后重携月桂回归了摇滚路线，再次通过作品喊话。 嗯， 也是鼓励追梦人吧，去努力朝着自己的梦想去拼搏。 对，送出一些鼓励。当然呢，我觉得你刚才听到汪峰最后的那一句的感觉有点像效果器的感觉了，你嗓子自带效果器、 哦、撕裂的这种感觉， 撕裂啊， 听着现场肯定氛围特别好 啊。当然呢，这一场呢除了 Mr. Man 以外呢，本次首次祭出了个人原创作品单元的张天也通过一首不在乎来表达坚定的初心，可惜的是他被暂时好像还留在场上是吧。嗯 嗯，本周节目当中呢还有李泉跟华晨宇的这种选曲的路线哈，跟刚刚这种特别热烈的气氛是截然相反的。 是 李泉带来的是秋意浓，就是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经典了。 嗯， 在歌手舞台上也有别人演绎过。 对， 那这次呢他是加入了陶笛的编曲，所以也极具中国风美感。 是，但是华晨宇呢是选了一首西楼的作品孩子。歌曲的这个冷门的程度呢，真的说实话啊，这个都原唱版都不一定能轻易找到。但是华晨宇自己也用极具辨识度的改编将歌曲烙上了自己独特的标志。华晨宇让我比较佩服的一点是他经常自己会去改编歌曲，包括之前的这个我的滑板鞋。 对、 嗯、 这首孩子我们来听现场 live 的版本。 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孩子》啊，这说实话，我重新来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和我当时看的时候感觉还不太一样。重新感觉到了他的声音当中，可能很多想表达的成分当中是有用声音来揣度这首歌的歌词以及这种意境的感觉的。所以你看，你听最后的一声拉长音。我觉得完全跟当时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但是每一遍听的时候都会起鸡皮疙瘩，所以我觉得华晨宇登上歌手的舞台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惊喜哈。 嗯， 因为毕竟觉得他也是从湖南卫视出来的，就是也是快乐男生的舞台，这次作为歌手然后重新站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态度非常的明显。 嗯， 就像汪峰老师，哎，这好歌不仅是好歌客户员也是这个点评嘉宾哈，每次为你转身，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特别对，就如果说他是一个已经像我这个年纪，汪峰老师这个年龄的人， 我以为是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和他差不多嘛，对吧？ 我们俩同年生啊。 啊， 我暴露了是不是？就是汪峰老师他说，如果要三四十岁再去做这样尝试的话，你会觉得说，哦，这他应该做的事情。 嗯。 但难得的是，他作为一个九零后，他就已经会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观点态度，去传递自己的思想，通过音乐来表达自我。 对， 这种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不停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去探索一下音乐的边界啊，为华晨宇的这种方式去点赞。当然呢，在这一天呢，比如说你之前说到的他的这个弟子嘛，同属体管阵营的苏诗丁也是背上了硬货背水一战啊，还专门去学习了一些戏曲知识，又请来了昆曲的老师来助阵，用心程度呢可见一斑啊。当然呢，我觉得苏诗丁的这一次的呈现呢跟往期呢来说是有所突破的，也受到了观众现场的观众的一些青睐哈。 对，上一次来体管，那这一次来体管的这个歌手还已经被大家印上了黑马标签了，而且是成功的体管成功把张天踢走了。 是 因为这次就没有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洪涛老师真的是有点太慢了，每次在公布结果的时候，你能先把水喝够了再公布吗？ 关键这次他公布第一名是谁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先喝口水好了，所以洪涛老师啊，那我就应大家要求来喝口水。来听到的是这一次的体管歌手，来自于菲律宾的 KZ 谭蒂安带来的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开心报道来自于 KZ 谭尼安的 Rolling in the Deep， 也是凭借这首单曲呢，他当晚呢是拿下了冠军。当然除了他以外呢，最近我们北京的这个城市英雄也是一位四年得了三冠的冠军，在昨天呢迎来了他自己最终的告别时刻。作为曾经帮助北京首钢四年三度夺得总冠军头号功臣的老马啊，把他称为城市英雄应该是一点都不为过。昨天呢他的最后一战也引起了巨大的热潮啊。 昨天我的朋友圈刷完了之后，几乎全部都是，我发现说这么多爱篮球的人都在现场见证了这一个荣耀的时刻。 嗯，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朋友圈当中呢，应该能够看出他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呢，在奥体中心昨天晚上呢，是陷入到了一票难求的疯狂报道级别。昨天真的是堪称总决赛级别，连 NBA 的这个记者都有过来关注哈。嗯、 对，老马在谢幕战上呢，如愿以偿的获得了胜利，这也让他离开 CBA 之前没有了遗憾。 对， 就像科比退役的那一夜，就是这一天当中，我们全中国的球迷都心系老马， 嗯， 也算是96黄金一代的最后守望者。 对， 马布里最终也走下了这个舞台，当然他的这一生也会跟篮球，就感觉说虽然说是以运动员的身份说拜拜了，但是永远还会留在这个地方，再会跟你有更多的接触。 是他在自己的一份告别信当中写道，我们来到告别这一天，在这个旅程当中，我根本不会知道自己会遇到如此多爱我的人。是的，中国你本身就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岑宁儿的追光者，我觉得有点像老马当中的这个篮球的这样的一个生涯，一直追寻着光亮，一直相信有梦可以做。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音乐秀的结尾的时候呢，用有一点点温情的感觉来告别老马。当然我觉得他也会寻找到他心目当中篮球的自由哈。 嗯，也是一个光亮，也像我们继续学着老马的精神，向着光一直去追吧。 嗯，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的所有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 是想要握你的手，你看 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